刚刚我们听到这版《玫瑰人生》是2014年马年春晚的舞台上刘欢和苏菲玛索的一次合作，不同于很多人熟悉并且喜欢的 Edith Piaf 略带伤感忧郁的气质，刘欢和苏菲玛索的这次改编为《玫瑰人生》增添了一份甜蜜和俏皮。法国相送总是有这样的魔力，会让你不知不觉间沉醉其中，仿佛此刻法国的浪漫和瑰丽都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去巴黎好好的转一转。很多人带着邂逅浪漫爱情的愿望来到巴黎，也有人带着爱人来到巴黎，期待爱的美丽升华。所以各位，在前方我们开始领略各种美景，吃各种美食之前，先感受一首简单的歌。 这世界很复杂，混淆我想说的话，我不懂太复杂的玩法，什么样的礼物能够永远记得住，让幸福别走得太仓促，云和天别和花从来不需要说话，断不了一人日夜牵挂，唱情歌说情话，只想让你听清楚，我爱你是唯一的情愫，写一首简单的歌让你的心情快乐，爱情就像一条河，难免会碰到波折，这一首简单却又深刻， 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去往一个简单的地方。对于爱情而言呢，巴黎就是滋养它的养料了，城市的空气当中仿佛都弥漫着这种养分。各位，我们来想象一下以下的画面，此刻是温柔的月光下，你和你的爱人一起站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去远眺路易十四时期士兵疗养的地方，在每一个整点去看埃菲尔铁塔向你们忽闪忽闪的眨眼睛，在六区的小广场上，你和你的爱人手挽手地坐在泡桐树或者是路灯的光影之下， 现在我们来到了蒙特马的爱墙之前，去寻找那句最能够表达心声的我爱你。而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伯特修蒙公园的瀑布前，许下你们共同的愿望。每一段感情都需要一份值得回忆的美好记忆，而来到巴黎，这就是一个会让你们的爱充满回忆的地方。 Ne laissez pas le temps de décevoir. Il ne peut être conquis. Dans la tristesse, dans la douleur. Aujourd'hui, demain, au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也许我会再遇见你，像恋人般重逢美丽，看你满脸胡渣的笑意，爽朗一如往昔。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c'est la vie。 梁静茹的 C'est la vie 是法国人最常用的一句话，翻译过来呢叫做这就是生活。当你觉得心情沮丧无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失意的情绪。而当你觉得生活很美好很幸福的时候，同样也可以说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前面说到你们两个人共同经历的浪漫，当然如果你是一个人来到巴黎的话，你会发现这座浪漫之城真的是爱情故事当中最美的背景。比如说吧， 我们漫步街头，你会发现随意的一个长椅上都会有深情对视的恋人。再往前走，我们可以发现闪着温暖灯光的蜿蜒小道，还有举办婚礼的庄严城堡，婚纱照当中优美的桥，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天是完美的一天，每个人答案应该不同。好像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对于完美的挑剔度要变得很低了。来到巴黎之后，你会发现你整个人的状态呀会大有不同。当你看到不同的人事物，看到不同的风景的时候，你可能对于完美的定义也会发生些许的改变。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呢，我们在巴黎好好的感受一下这座浪漫之都，它的浪漫的点。同样的完美，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许巍一起去感受一下完美生活是一种怎样的状态。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青春的岁月

不知道有一部影片大家熟不熟悉，是法国的《天堂的孩子》，当中的主角 Grans 有这样的一句话是非常经典的，他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相爱的人来说，巴黎很小，但爱情很美。有些人说来到巴黎你会发现一个人玩可以玩得很嗨，如果你跟你的爱人一起来玩简直更加的幸福和开心，无论怎样在这里你嗨个三天三夜不成问题， 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听得好像可以飞，加入我的行列，白天跳到黑夜，快乐不会吃亏，谁也别想拒绝。已经嗨了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要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口气嗨个三天三夜难免会有些疲惫的时候，当你疲惫了，在巴黎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让你好好的放松一下，你会选择哪一种呢？在 Pink 的这首 What About Us 当中好好的想一想吧。 We are searchlights, we can see in the dark. We are rockets pointed up at the stars.We are big.

夹心饼干中间有点多，继续下去不需要理由。我唱着你话里面的奶油流啊流，听过的每句话都很可口又爱又、哦、那些多余的画面全被填补，你的眼中只有我。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 和你的爱人一起感受甜甜的状态。可能有些人在公开场合不太好意思，但是各位来到巴黎，你尽管的大胆的去感受那种甜甜的浪漫。告诉各位，来到巴黎，无论是牵手还是拥吻，恋人之间的这种亲密举动不会让旁人感受到皱眉以及带来种种的非议。如果你和恋人一起来到巴黎的话，来到你们喜欢的景色面前，或者说这一刻你们格外的对彼此有感觉，不妨拥吻一下。拥吻的时候也可以咔嚓做一个纪念，拍一张照片。很多人来到海边会觉得心是自由的，来到巴黎你会发现，即便你家门前没有大海，你的心依然是自由的。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 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一只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沙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走过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哄，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家对面是蔚蓝的太平洋，你是海平线升起红红的太阳，走过一回一辈子不会忘。带你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我家后面是雪白的玉山，像是洒满了颗颗璀璨的星空，一生你就不想走。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我的姑娘你别想碰，我的家乡充满爱和珍重，下次再来我为你倒酒。我的兄弟热情好友，想碰我的家乡。 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把心打开，车窗摇下来，想象一下此时此刻自己就在海边，感受一下海风拂过脸面的那种惬意吧。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到这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泽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咖啡还是书签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时光却从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情。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祭奠呢，还有什么